hey, 欢迎翻到嚟我哋军武戏言啊！ 系啊，我哋开个新一节啊！ 好，咁就今日依然有我 Larry 啦， 同 Alex 我啦， 系啦，同大家军事导航。好啦，咁我哋咧，嗰、那个节目咧，我哋有少少变动。Alex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？ 我哋有一个军事嘅消息环节， 系 就每个礼拜我都有啲新嘢、新嘅新闻咧，军事新闻咧推介俾大家嘅。 系啦，咁我哋尽量咧就用最贴嘅消息啦，就一周嘅动态咧，同大家咧各位军迷咧吓，即系大家知错知错啊。 系 咁啊，当中咧就我哋尽量咧会涵盖咧海军啦、陆军啦同埋空军嘅。咁啊，有啲网友可能话喂，可唔可以讲埋火箭军系嘛？即系呢个 导弹、 导弹嘅形式好啦。 炮二啊， 我哋尽量讲啊，二炮部队啊嘛。 二炮部队啊， 好，尽量讲。咁咧，我哋就首先今日咧就由海军度讲起先啦。好啦，咁咧就所以第一个重磅消息咧就一定系嗰个美军啊，嗰、那个福特号啊，咁啊终于依家就落水服役噶啦。不过咧就好凄惨嘅。即系落水服役咧，就以前人哋啲航母男服役嗰阵时就好威风噶嘛， 系啊， 即系全部有晒舰载机啊，啲武器全部齐全啊，咁啊个舰之前咧附近就会即系有个炸弹去炸一个海阵嗰个事啊，咁全部做齐晒噶嘛， 系， 而家就唔系啦，今次呢个咧就纯粹咧就喺嗰个洛夫克基地嗰度，咁就我哋嘅服役啦， 系， 咁之所有嘅测试基本上都未做得齐， 系未完成测试， 系未完成测试， 即系斋船一架真系， 好惨喎，嗱，首先上面就应该系未有呢个 F-35C 服役嘅，就算佢真系要服役咧，都应该只系会出动到超级大黄蜂或者 F-18CD 嗰啲咁嘅级数嘅大黄蜂嘅啫。咁所以咧就 F-35C 就应该都未上得住。另外咧就要做嗰个海爆测试啦。喂，這個、呢个咧大陆网友成日笑嘅，成日话：，你哋都未做海爆测试咧，即系嗰啲即系会喺个附近放一个重磅嘅炸弹，就 深水炸弹嗰啲 炸一炸。咁啊，睇下佢个船体结构有冇影响。 吓， 咁好得意嘅。咁每一次炸炸嘅时候咧，原来佢船入面要贴好多块感应片嘅。 系， 咁我就唔知道有几多块，即系多得好紧要嘅。 系， 咁啊贴到你手软嘅。咁咧就基本上贴晒呢啲，就测试咧嗰个振幅究竟对个船嗰个舰嗰个嘅结构有冇影响。咁呢个未做。 系， 咁咧就佢嗰个电磁弹射器咧，咁啊据说啊，听讲而家咧就系弹唔到。F-35C 喎， 因为 听讲连 F-18 都弹唔到啊， 未够力啊嘛。 我谂系嗰个设计，佢哋话系未符合个现实要求啊。 系咯，而家仲见佢好多成日都攞部橙色嘅靶车系咁推落海 啊。系啊，咁但系嗰、那个，因为佢话咧，依家个出事率太高啊，即系佢原本咧个预算咧同依家争十几倍啊，听讲。 哇， 咁啊都争得几远啊，所以咧呢个美军呢个福特号咧，我睇怕咧应该嗱，有人咁讲啊，大概要用多4年时间。咁先至所有嘢先至会试得掂晒咧，咁就到时咧就真系真正有战斗力嘅。 系啊，唔紧要啦，加住个滑台先咯 ，F-35 都可以滑台飞咯， 加住个滑台先。喂 ，F-35B 不如上住先啦， 系咯， 就唔好上住 F-35C， 好似呢个伊利莎白女王号咁， 系咯， 上住 F-35B 先，系嘛？咁你 F-35C 啊，等佢完成晒先，其实多得谂。 咁女王号可以拆咗个斜台啦。借住俾军用住先咯， 成个伊丽莎白女王借住先， 借住个斜台啫。 我哋讲起伊丽莎白女王号咧，之前咧个海狮咧，佢行过北海咧，听讲俄罗斯咧 跟住佢嘛， 跟住佢啦，咁啊，同埋都系想侦测佢啲参数嘅。 咁系咪我付之你咗呼吸同佢斗撞可以？ 应该唔够撞啊， 系咩？ 应该唔够撞， 都六好似系付之你呼吸得50,000+啫。轻过阿良格噶嘛，同级嚟讲 差不多，但系问题系人哋新净啲，应该个动力好啲。 咁系咯，30年啦，人哋30年噶算。 哇，烧友离远见到你啦，系咪？你再撞过嚟，我哋即刻攞嗰啲舰载机啊！不死，冇舰载机。 之前冇烟过嘛， 系啊， 佢知道呼吸，哇，好就冇烟啊嘛， 佢个锅炉有问题啊嘛， 系太旧啦，烧咗30年，大佬。 同埋佢冇嗰个后勤差嘛，俄罗斯。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，咁另外一个咧都值得大家讲下咧，就系呢个消息咧由香港好少嘅，就系咧中国同俄罗斯啊，佢哋有个波罗的海嘅联合军演。咁呢个联合军演咧，就佢哋嚟紧咧就应该系下个月。 哇！中国去到波罗的海咁远？ 系啊，哇！又咁讲，佢需要穿越好多个地方，首先南海啦，跟住进入印度洋啦，跟住咧就再穿过呢个苏伊士运河。入地中海， 中俄波罗的海，我觉得就好唔老赖呢个名。 点解呢？ 日俄战争记唔记得啊？ 系 日俄战争应该入俄国佬会输啊？知点解啊？ 点解呢？ 因为佢将波罗的海舰队调嚟东海嘛。 因为佢个太平洋舰队俾人哋全占啊， 系错， 好似未嚟得切都输咗咯。 嗰阵时系嚟 到，未嚟得切输咗， 但因为佢兵喺北极，佢行唔到过嚟啊嘛，佢 兜咯， 兜非洲好望角咯， 系啊，系啊，佢兜得嚟都唔知做补给， 爬到过嚟已经。都被人打残咗啦！ 我就记得佢嗰阵时嘅太平舰队被人全歼，好鬼惨啦！ 诶，咁嗰阵时诶，帝俄嗰阵时啲太平舰队好求其嘅啫。 咁系，咁所以中国咧就要穿过晒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啦，跟住过直布罗陀啦，跟住然之后入大西洋啦，最后咧就兜过晒欧洲咁多国家，过埋英国嗰个海峡啦，英吉利海峡啦，最后先到波罗的海。我想讲，哇，全部北约国家兜匀晒啦， 咪即系好似嗰阵时日俄战争咯。 唔犀利啊！不过今次系中国去，咁所以咧，我想讲北约咧，其实都对今次事件咧高度关注嘅，因为咧觉得其实中国嘅海军吧，大家不嬲睇唔起噶嘛。咁而家中国海军竟然有能力做一个远洋嘅巡逻啊嘛。 系咪出001过去啊？ 应该唔系001，应该佢嗱，我相信如果佢出嘅话咧，就会出几只舰嘅，一个咧就应该052D 啦，一个就可能系054A 啦，同埋一个补给舰啦。嗱，听讲咋，听讲佢哋系会派3架，听讲，咁就俄罗斯就应该大概6至8架，咁然之后佢哋就做一个联合军演。咁嗱，据说你知，通常中国人就话我哋和平噶嘛。咁啊，成件事就唔牵涉咧，就唔牵涉咧一啲嘅战斗嘅，例如话夺岛啊，或者系你话去拦， 全部都系防卫嘅啫。 你做咩空中搜救？ 哦， 系啦，咁啊，都系做一啲比较系救急扶危嗰啲嘅任务多嘅。 咁边个跌落去？ 听讲啊，可能系中国佬嘅，应该系，跟俄罗斯去救佢。我估就应该系咁。咁咧就呢个咧，据说应该用俄罗斯文去做嘅。俄语去做噶，到时因为 啲东北佬好识好叻俄文噶嘛， 应该啲军官全部识讲俄 语，系咯，啲俄文系啊， 系啦，咁所以咧就呢个演习咧就其实因为中俄而家咧两个走得好埋嘛，咁啊俄罗斯啊俾全世界孤立噶啦，咁啊得中国肯同佢做 friend 嘅啫嘛，咁啊中国同俄罗斯咧就谂住用呢个联合海军演咧，其实就对抗咧，老实就依家美国、印度同日本咧又有一个军演喎。咁就其实喺7月嘅7月10至7月19至17啊，咁呢就有个联合军演呢，就美国、印度、日本，咁呢其实喺印度洋做嘅，咁呢就出美国就出尼米兹， 哇， 尼米兹号，咁就日本就出嗰个系出云号，日王好似出云号啊，跟住呢就印度就出佢嗰个超日王号，咁呢就三架一齐玩，咁 超日王系咪就有几乎级改良改装㗎， 超日王就系俄罗斯俾嗰只啦， 即系几乎级改装噶啦。 咁、okay. 所以咧就三架嘅航母舰，咁再加其他舰艇啦。 咦，即系中国苏系咪俄罗斯苏加埋日本加埋美国三个嘅海军大军演？ 系啊，三个大海军啊嘛。咁咧就其实有个意味嘅，好多人都话咧，其实究竟你三国咧联合嘅军演，其实系咪要吓中国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中国同印度而家边境有纠纷啦。咁究竟喺洞朗地区入面，就理论上啦，打陆战就应该系解放军叻啲嘅，系咪？咁但系印度就有个即系地理优势嘅， 印度 有 鋸架兵 位系啦。咁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咧，就因为近藏南地区就印度人其实系有着数嘅。 唔系，印度人啲高山症少啲噶。 印度人其实个体格都好过中国人， 系好啊，体格啲高山啲 Highland 大噶嘛，啲系 应该会好少少，咁当然相对不丹同尼泊尔啲会更好啦，佢哋嗰啲人 真系正宗鋸架兵， 嗰啲真系正宗嘅尼泊尔系嘛，鋸 尼泊尔鋸架系 啦，即系佢哋当中其实一个 都近印度噶啦，都系 哇，当年英军好中意用鋸架兵噶， 鋸架兵够忠心， 够忠心啊嘛， 冇错。 咁同埋当年鋸架兵好似埋伏过一次英军，哇，杀到佢哋片甲不留咁就 系。 淨係用佢哋把刀咗喎。係。佢哋把刀有名堂正嘢嚟㗎。我唔記得咗个名。佢哋把刀係好出名。 嗰陣时鋸架兵刀都係绑住一支㗎。 係啊，好劲㗎嗰把嘢，听讲。好似飞，好似有啲似回力镖喎，感觉。 弯弯地 㗎。係啊，似回力镖㗎少少，好嘅个人。搵集我哋讲冷兵器。 冷兵器。 虽然就少啲、okay. 少啲人讲啊。好啦，咁呢就讲到呢、這个中美日印呢，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、听讲嘅。我都系听啲大陆嗰啲军事讲，就系话佢哋针对中国出呢个印度洋嘅潜艇，因为咧就听讲咧话中国咧近排咧成日出呢个潜艇去印度洋啊， 系 咁咧就周围巡逻，咁点解咧就听讲咧就话同巴基斯坦有个合作，咁、 哦、 巴基斯坦 搞印度啊， 就同埋呢个嘅大陆咧，其实就一齐联合喺呢个印度洋入面做一个常规巡逻，同埋咧就做一个嘅情报链咧，就系将来如果美国同印度真系结合咗嘅话咧。 美军嘅军舰只要行过附近咧，巴基斯坦就会将个情报提供俾大陆噶啦。 哦， 咁咧呢个就系两国嘅合作。咁有一样嘢就系因为巴基斯坦嘅潜艇咧，其实佢哋都系用大陆装备嘅，冇记错唔知035，即系佢哋都系啲唔系核动力嘅，即系嗰啲 常 规柴油 的。好嘈啊！ 但系你最紧要油同冇分别啊嘛。 O K， 所以有啦，咁就应该到时会资源共享啦。咁所以大陸咧就會早一步會知道原來美軍啊或者印度軍隊喺印度洋、 一帶一路啊， 一帶一路係啊，呢、這個都係為一帶一路其中一個軍事嘅部署嚟嘅呢個。好，咁我哋就講完呢個中俄波羅的海啦嚇，咁啊即係唔覺意我哋講埋美國、印度同日本嗰個情況啦。係，咁我哋講下啲南隻嘅咯。咁咧就近排哇好鬼多消息，即系头先我哋讲完美军福特号啦，系嘛？咁咧另一个咧就系、据说咧就系俄罗斯咧就嚟紧咧，佢就会整一个咧叫做领袖级啊，领袖级嘅一架军舰啊。咁呢个领袖级军舰咧，其实就大概咧就过一万吨嘅。 系 咁呢个领袖级军舰有咩咁巴闭咧？就系佢咧本身咧佢嗰个雷达啦，同埋个舰载武器特别多嘅。 系 咁你知咧，其实咧。俄罗斯嘅航母舰咧就好得意嘅， 系以前咧几乎吸咗成架导弹嚟噶嘛，装晒导弹噶嘛， 装晒导弹，同埋佢最过瘾就系佢系信唔过自己舰载机嘅，即系你原本不嬲系用舰载机嚟攻击到防守噶嘛，美国佬 嗰阵时架雅克131唔得啊嘛， 唔得，同埋咧，就算你苏33都唔系架29机，佢都唔信噶，即系佢都会觉得佢随时跌落海啦，或者系 起飞失败， 起飞唔得啦，或者系当中啲驾驶员嘅问题啦。其实佢 train 咗咁耐，都系得20-30个嗰、那个舰载飞行员嘅啫， 咁少 嘅，唔多嘅，好似我谂唔超过50个，咁多年， 冇得一架啫。嗰阵时候好难得一架，好易 一架都20-多架到， 即系几乎吸 30几人咯， 几乎吸啊，几乎废纸状态 咯，废纸状态，所以相当惨嘅。其实成件事，即系你俄罗斯佢嗰个海军舰载咧，佢成件事去到咁差嘅情况。好啦，咁所以而家咧出动呢一个咧，呢个驱逐舰据说咧就一个火力舰咁样嘅，基本上就有100几支嘅防空啊，有几十支嘅反舰咁样，咁大概你预咧。成架舰里面有超过200支导弹， 哇，好犀利， 好犀利啊！我啲 多人成倍、 啊，你基本上咧，你美国咧而家最新嗰架就伯克级啦， 系 啊，阵间我哋又要讲咧，有个伯克三型 系 嚟紧会出啦，咁就嗰个都装成超过100支啦，导弹都已经好犀利噶啦，你200几支， 系啊， 仲有佢全部啲嘢讲紧系4倍音速啊。甚至乎再高啲6倍啊、5倍啊咁样，咁所以咧就大家睇好戏啦。咁啊，但系有个问题，佢哋据说原本谂住用核动力嘅，就好似彼得大帝号咁样。但系以前苏联做到咧，就唔代表俄罗斯做到。 系咯。 咁啊，因为佢而家乌克兰咁嘅情况都唔会有船啦。 系咯，冇大船厂咯，佢都。 咁啊，佢哋个大船厂就渣啲嘅，相对系啦。咁所以咧就应该比较麻烦。 喺边度啊？即系唔喺黑海做，就喺波罗的海做。 我详细我都唔记得4个字嘅。翻译咗做中文之后，我都要揾翻嗰4个字。咁、 okay. 咧就，所以依家变咗咧，俄罗斯咧依家就比较尴尬，佢做唔到核动力，我相信。诶，听讲就会做翻做常规动力。 啊， 系啦，咁就希望呢一架做到。佢谂住呢一架傍住咧新嗰架航母啦。咁咧，佢哋又话自己2028年咧有一个新嘅航母舰。但系咧今次有个人，佢个航母舰唔叫航母舰噶。 啊， 个航母舰咧叫做舰载巡洋舰。 咁啊，同以前基辅级一样啫， 吓 基辅级都咁叫噶， 都系咁叫啊嘛， 系基辅级都。 佢哋好惯，佢哋叫舰载巡洋舰。点解要叫舰载巡洋舰咧？原来有段故噶， 系 个古仔咧，就系原来佢同土耳其咧以前咧，唔知1990几定系唔知几耐，好早噶啦，成20-30年噶啦， 系 咁咧，佢哋签咗条条约咧，就系话原来咧土耳其出呢个黑海咧， 系 一个叫做普斯普鲁斯嘅海峡， 系啊， 呢个海峡系唔可以出俄罗斯嘅航母啦。 点解咧？ 但系其他得，咁可能系因为个地缘政治啊，即系可能就 系 会威胁到土耳其安全啊。 系啊， 咁因为土耳其就夹住个港口，最都俾巴闭， 系啊， 射导弹你全部冧，咁所以咧俄罗斯都唔敢搏。结果咧就 唯有你啊， 结果唯有就同佢签个条约，如果我出航母舰，其他嘅舰只你俾我安全度过，我就唔用航母舰出，变咗就变相就保障咗黑海个安全。 哦，所以嗰时阿良格号一出海就要夾 十億，所以就系夹你10亿就咁解啦，系啦。咁咧，当然啦，成个情况最过瘾地方就系、是、嗱， 其实你嗰个真係航母舰嚟㗎嘛。 咁、啊、 你一叫就唔係啦，即係断估就咁样。好啦，呢个舰载巡洋舰呢，听讲呢都嗰个布置几劲㗎喎。呢、這个呢就有啲似伊丽莎白女王号呢，佢系有呢个双航母㗎，唔系双舰岛㗎喎。 双舰岛， 双舰岛。所以呢呢个系几搞笑。 哦、所以咪追住架皇后号啦，所以要。 佢呢架呢就同头先我哋讲个领袖级应该会一起用嘅。 OK， 一起出嘅，即系攞一个防卫嘅情况啦。咁当然啦，中间咧会有啲反舰导弹啦。啊，佢哋听讲会装啲弹道飞弹， 系 即系有啲似大陆咁，有啲弹道飞弹可以射嘅，好劲下，唔知系咪真系咁劲啦吓。咁另外咧，就佢会配翻咧我哋以前成日讲嘅花岗岩反舰飞弹，咁呢个应该都劲嘅，系啦。咁另外咧就会有钻石级，呢、這个咧高超音速嘅弹道飞弹，即系例如咧成件事有九倍十倍。咁啊，非常之强劲嘅。咁所以咧，佢你话相对嚟讲咧，佢嗰个核动力做唔做到咧？嗱，我哋唔知啊。咁同埋你话做领袖级， 如果俾人炸沉咗，冇处覆岛咁噶，搞到 我炸沉咗就一定大镬个覆岛。 系啊， 大镬个覆岛添，大镬个覆岛啊！咁但系就佢成架舰咧，就嗰个吨位咧，就大概咧应该系八万吨到，大概 八万吨好大架， 就冇十万吨嘅。系啦，喂，好正噶！佢话呢架嘢佢哋想做呢个嘅电磁弹射器喎， 系 系啊，但系我想讲美国而家都吓慢慢地，大陆而家咧话做紧啦，但系大陆依家都冇乜声气噶嘛， 冇声气， 咁所以应该唔得啦。同埋咧个舰载机又会玩嘢，唔出米格29 K 噶， 有新机啊， 新机啊，你终极版啊 ，T 五十啊。 唔系 T50 佢哋真係想搞上去嘅，但係冇人信㗎嘛。 係囉。 咁佢哋就应该搞米格35啊。 即係我即係再系米格29 upgrade 啫。 係啦，就应该搞米格35。同埋咗个问题，咗个问题就係佢点样射上呢个嘅舰载呢个嘅预警机呢？我唔知喎。我諗佢又系唔用舰载预警机囉。就是、用舰载直升机囉。 係好似列夫之落。 副资列佐夫 咁样用翻整机，直直直直直直咁咯。 咁所以我谂佢嗰个巡航范围好低嘅，其实。所以点解咧要傍住头先讲个领袖级咧？就 系 成件事咧，就系有佢咁多个导弹护住佢。咁其实如果你咁样一架航母冇废嘅，即系你要靠其他船嚟补。 你架仲要入厂？ 系咯，自己架飞机仲要， 仲要你架，你真系架入咗厂咁咪冇得用。 系啊，所以真系好鬼大镬。哦，最后都要讲讲咧，就系呢个嘅白黑三型驱逐舰啊。咁啊，白黑三型驱逐舰咧，其实都几恐怖嘅，因为呢个白黑三型咧就嚟紧咧会将佢嗰个咧，我哋讲个雷达装置，我哋将会转一转啊。咁、那个雷达装置咧，其实转完之后咧，就基本上咧佢就有个好似国内我哋咪成日讲叫做。有源相控阵雷达系嘛？记得呢个 term 啊。其实即系我哋讲主动电子扫描啊。咁变咗咧，而家有咗呢样嘢之后咧，就白黑三型咧，应该嗰个探测范围会强好多。 好 系啦，咁所以咧嚟紧咧就嗱，据说嘅啫，美军话强30倍。 哇！ 咁大家拭目以待啦，即系听一听啦。咁我觉得就算冇30倍，10倍都有啦。咁起码拍得住咧，依家最新嗱，大陆嚟紧落水落咗水噶啦，就有一个叫055啊。 或者神盾级都成为历史噶咯。 唔系，咁佢咪一个好新嘅神盾级 咯， 系啦，咁所以就呢个白黑三型咧，因为美国冇办法将咧，我哋嗰次咪讲个朱姆亚特级嗰架嘢系嘛， 系， 嗰次我哋一集讲过系嘛，咁呢架嘢因为冇办法再大量制造噶啦，太贵啊，三架就玩完噶啦，咁所以咧就嚟紧会将呢架白黑三型大量制造， 咁所以印度俾人撞嗰架边架？ 咪白黑级咯， 系咩？ 哦，你讲喺菲律宾日本俾人撞， 日本就 日本横须贺出面俾架菲律宾嘅撞， 哦系， 嗰架就系白黑级，但系而家呢个咧就白黑三型， 哦， 再新啲系啦。咁当然中间仲有冇其他设计嗰个情况咧，我哋又未知系啦。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呢个白黑三型啦。咁啊，即系咪咁强？咁当然啦，嗱，我哋都唔觉意讲少少空军资讯啦。嗱，空军资讯咧就有一个大家一定热炒嘅，就系、是、之前咧喺台湾咧出面咧 光禄。 咁咧就军六，咁啊军六 K 咧就绕住台湾飞啊！ 话军六可以破咗，可以就系破呢个逢翼嘅纪录 历史啊嘛， 系咯。 喂，呢部嘢真系大陆咧，真系其实就麻麻地中意，但系你冇办法唔用。 咁你冇第二部啊嘛？ 因为其实咧，你 喺基本上喺联合国咧五个常任理事国入面咧，英国就放弃咗呢个空中核武啦，法国自己仲可以有少少嘢利用阵风啦。 英国令呢个守卫自己嘅，即系打令到自己可以打赢二次大战嘅呢个重型轰炸机，即系长程轰炸机都放弃埋， 放弃埋啊！跟住而家剩翻法国、俄罗斯、美国同中国有，所以中国就算光六 K 咁够咧，都叫有嘛。 系啊， 所以都几劲。 咁下一步咪叫轰七啊？应该用。 哇，军七呢个真系正、啊， 咁千七都有啦，军七应该有， 军七七喎、啊、要有七七 K 咁样，好啦，咁所以咧呢个咧军六 K 咧绕台其实对台湾几大困扰嘅，咁佢咧就好衰唔衰咧，佢净系喺个咧台湾佢本身嗰个防空识别区出面飞， 系， 但其实都够吓你噶啦。 我想问下 IDF 咪即系个经国级， 经国号系啦，就系个经国号啦、okay ，我哋叫 IDF， 咁、哦、咧当年 IDF 呢届都几威噶。 系 系啊，亚洲第一咁就系噶，相当劲噶。日本都 F 二嗰时都未起， 咁而家咧， 到而家就渣咯，而家就沦落咗噶啦。咁咧，但系 IDF 咧就半飞，因为咧其实台湾咧咁多架机 ，IDF 反而比较稳阵，我相对，即系嗰个妥善率比较。 啊，你欣赏嘅有政治意味， 系 系咩？即系台湾都系中国嘅细佬嚟嘅啫，实在。 喂，呢、這个你要揾翻台湾黑白讲嘅主持倾倾呢样嘢。好啦，嗱，咁当中咧有咩咧？有云八啊 ，Y 八啊，云八呢个嘅一个咧就 survey 啦，一个 electronic， 即系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我哋讲啲军情机啦，一个就电子战机啦，电子机啦。咁咧就两个用云八做载体嘅。咁咧就我冇记错咧就有八架军六 K 系 系啦。咁啊，当中有好多架 Y 八，好多架电战机。 军六 K 几多架？中国 有？中国啊，我谂应该唔过一百嘅，应该我估五六十一定有嘅。 系、哦、啦，系咪就不停攞翻啲旧嘅军六嚟改嘅啫？唔系新嘅，唔系生产 嘅。其实佢入嘅啫嘛。印象中好似唔识做噶嘛，军六， 军六会做过，自己做噶，军六， 佢自己改噶嘛， 自己做自己改啦， 自己做自己改嘛，我就知佢不停改啦， 系咯， 系啦，佢有啲叫做，佢有啲唔系叫军六嘅，有一只叫，有一只叫做油六噶， 系咩？ 成只攞嚟加油噶， 哦， 系啊，好正啊，一只叫油六，好似叫油六 K 定油六 J 咁啊， 真系好用嘅，真系呢部嘢真系， 佢真系将佢改装得好犀利噶呢个，系啦，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， 即系用到嗰阵时用紧机枪嚟到防卫，跟住而家用钢筋可以载个防反舰， 好犀利噶，呢个都好似装唔知四支定六支嘅长剑十架， 真系可以好划时代喎，呢个， 哇大佬 化石啊， 将可以将个化石用到咁出神入化， 系啊， 颁翻个奖俾佢啦， 嗰时又 即系解放军 机枪年代。讲到而家反舰导弹年代 非常犀利嘅，真系好啦。咁、okay. 最后咧，一定要讲咧，就系原来咧有卫星咧拍到咧喺大陆咧机场面咧，就竟然有只 F 22喺度。咁当然相当惊啦。咁有冇可能大陆嘅即系个军个机场入面会有 F 22咧？ 一比几多嚟噶？ 一比一， 一比一啊？ 系啊，原来呢个模型嚟嘅。 系咯，一比一系几？ 即系咧，又系大陆咧就整咗个 F 22一模一样嘅模型啊。 系 全尺寸。唔俾得嘅模型 系咩？ 咁但系咧，咁点解要买个整个模型喺度咧？又系试嗰个机动嗰个外形啦，同埋佢哋会有个风洞去测试。 即系试下风洞系啊， 即系测试翻个雷达反射前面积啦。 系 咁啊，同埋测试翻佢个气动外形点解可以咁好啦？咁、哦、啊，听讲咧，大陆原来已经有 F 十五、F 十六、F 十八、F 廿二 个型啊， 全部有。嗱 ，F 三十五好似未有， 系啊， 系啦。不过其实佢嗰部咩啊？佢嗰部 F F C 三十一，即系或者啲人讲 J 三一。其实都照住呢个 F 三十嚟做啦，系、 哦、 嘛？咁啊，呢个都系即系大陆一个嘅最常见嘅手法啊。好，咁我哋第一节嚟到呢度先。 好。